整个夜末了。不要我不要想你，想你会糟糕，掏空了自己，以为能够把你整个埋藏掉。不要我不要想你，我无处可逃，回忆困住我，我无处可逃，只因想你。